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95集。情人节这天，饭店比平时要忙得多，中午上课的时候已经跟晚上差不多了，小情侣们成双成对的要的都是套餐。秋意一想到晚餐他跟边南也得这么跑饭店里点个情侣套餐，就有点感慨。中午包厢人不多，边星宇还是跑到楼下来帮忙了。秋意看了看他，眼睛有点肿，精神也不太好，见了他依旧是没有说话。秋意没有过单恋，更没有单恋失败过，看到边星宇这状态有些说不上来什么感觉，只觉得这小姑娘可能真的挺难受的。中午忙过之后，秋意跟领班说了一声离开了饭店。挤上公车的时候，他把甩在背上的包拎在了手上。虽然两只小猪是用铁盒装着的，不怕挤，但他还是有点不放心。生日礼物已经碎过一回，情人节礼物不能再有什么意外了。一路都能看到捧着玫瑰一脸幸福的姑娘，他忍不住想象了一下，如果按申涛的主意，捧着一大捧玫瑰的边南是什么样？在别人眼里，估计只能是个走在给女朋友送花路上的人。走到展飞门口时，秋意有些意外地看到边南正蹲在门外的花坛边上，看到他走过来就跳了下来，跑到了他面前。 嗨，亲爱的。 哎，亲爱的，你怎么跑外边来了？ 躲躲易阳呢，我下午没活了，他又要拉着我打球。走了，咱先找个地儿晒晒太阳，喝点东西，然后吃饭，然后看电影。 行。罗易阳情人节还泡在球场上，没女朋友吗？ 异地恋着呢，据说正因为他把小胡子剃掉了很不高兴，说就迷恋他的小胡子。 这品味挺独特。 秋意看到有辆出租车过来了，伸手招了招，两人上了车，秋意报了个地址。这是个建在湖边的咖啡厅，环境很好，消费也很高。边南一听就愣了愣，他现在拿着不到2000块这月还没发全的实习工资，对花钱比以前敏感多了。 那个地方一杯奶粉冲出来的牛奶都要30多呢，还不如去路边的奶茶店。 你是不是边南呢？大少爷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了，有点神奇啊。 我是你亲爱的边南，但现在不是学着过日子吗？感觉这月什么也没干，钱就没了。 所以你今天什么也不干，钱也不会多出来，听我的吧。 嗯，那听你的。 边南点点头，反正秋意这么多年能把一家人生活安排好，谁也没饿着，秋燕还养得那么招人喜欢。咖啡店里人很多，从一个小小的木桥走进去的时候，大厅的各种吊床卡座都已经坐满了人。边南一进来就愣了愣，屋里都是小情侣，看到俩男的进来，不少人都往他俩身上看了过来。 集体恋爱啊，都要赶上微笑小花园了。 咱上外边，我事先研究过了，外边人少。 不是吧，这大冷天的你感冒还没好呢。 不冷，我都说研究过了。来吧。 秋意从侧门往回廊上走了过去，边南只得跟了过去。一个服务员跟了过来。 先是几位想坐哪里呢？ 俩人，我们坐回廊最尽头的那个位置。 哎，好的，回去给你们拿毯子。 靠，毯子？ 再走到尽头那一看，是个挨着栏杆的榻榻米台子，阳光从回廊的玻璃顶上洒下来，正好满满的把这个台子都照在了阳光里。榻榻米上面铺着厚实的垫子，放着一张小矮桌，一边一个的还放着两个带靠背的长条懒人沙发垫。 看着跟两张小床似的。边南摸了摸，手感觉到了暖暖的空气，低头往小桌下面看了一眼，发现下面有个暖炉。 嘿，你是怎么知道他家有这么个地儿的呀？ 查了一下，冬天想在室外谈恋爱该去哪儿，就看有人说这儿了。我还怕有人占了，又怕今儿风太大待不住，嘿，结果还挺好。 服务员很快地拿来了两床毛毯，边南和秋意脱了鞋上了台子，往垫子上半靠着一躺，再盖上毯子，身边是一阵阵扑来的暖风，还真是不冷了。 啊，我去，舒服死了，给我来让小爷亲一口。 哎，你先回头看看。 嗯，我靠，秋意，你故意的吧？这么多人还怎么亲热啊？ 背后就是大厅的落地桌，里面坐着的人只要往窗外看一眼就能看到他俩，跟大屏幕看电视似的。秋意低头看着餐牌，笑得停不下来。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啊，耍不了流氓就跟人急啊？ 这样我连动都不敢动了。 哎，你看那边，有一对小情侣，你会看他们吗？ 看他们干嘛？ 那别人没事看咱干嘛？谁没事谈恋爱的时候还老拧着个脖子瞅别人啊？ 也是，我看你还没看够呢。 秋意觉得自己坐在这里，并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放松，他比边南更在意别人的目光。如果是以前，会更严重，他根本不敢想象自己会坐在这里。但现在不一样，刨开别的不说，这是情人节，边南一提起来就兴致勃勃的情人节。他不想给两人留下偷偷摸摸的回忆。对边南说的话，同样也是说给自己听的。边南要了一份小点心和一盘水果，再要了一杯热可可。 哎，我就喜欢这种又浓又香又甜的味儿。 我要这个五谷米浆。 米糊有什么好吃的？我爸说我跟着亲妈的时候，他就总给我吃米糊。 还记得味儿啊？ 不记得了。其实我被接回家里之前的事儿我都不记得，我对我妈有印象都上幼儿园的时候了。 以后的事儿能记得就行了。 热可可和米浆被一块端了上来，边南为了验证一下米浆什么味儿，拿过来尝了一口，愣了愣之后，他把热可可推到秋意面前。 要不咱俩换换吧？ 那也让我先尝尝啊。 你没吃过吗？那你点这个。别，让你尝一口吧。 我没吃过，就觉得应该好吃。要不再来一杯这个呗？ 俩人对着乐了半天，最后又让服务员拿了一杯过来。秋意边吃边研究了好一会儿，这东西是用米糊加牛奶加上一点打得很碎的核桃花生之类的，应该不难做。 我回家试试吧，看能不能做出来。 嘿，男朋友是个厨子，感觉还真不错。 边南总觉得阳光能让时间变得很慢，冬天没有大风的日子里，裹着毯子靠在湖边晒太阳聊天，这种感觉让他很舒适。盖在阳光下的毛孔一点点张开，暖洋洋地呼吸着，什么都可以不想，什么都可以不管，只跟身边的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。 唉，总带我过这种老头的生活，先是湖边喝茶，然后跑炕头上躺着吃米糊。你真是。 那你跟罗一阳打球去呗，少年。 你吃醋了？ 哎呀，真想快点变成老头。 为什么？ 等我们变成老头一块晒太阳的时候，就说明我们所有过不去的坎儿都已经过去了。 你怕吗？如果到时候家里知道了。 怕，很怕。 但感觉咬咬牙就能过去。 我也这么觉得。 俩人一直躺着到太阳开始落山，风起来了，空气也变凉了，他俩才起身结了账，慢慢地晃到了街上。晚饭去哪里吃，他俩都没有计划，瞎转了半天，最后看到了一家西餐厅。昏暗的灯光，低缓的音乐，点点跳动的烛光，用边南的话来说就是太适合耍流氓了，不进去都对不起自己。于是他俩进去了，要了一份双人烛光晚餐。不过流氓也没耍得太成功，这日子全世界的情侣都出门了，跟比赛秀恩爱似的，烛光晚餐都吃出银河的效果了，四周都是人。吃完饭出来的时候倒是有点意外收获，他俩后面那桌也是两男的，而且隔着烛光四目相望的样子，一看就不是出来打发寂寞单身汉一年里最苦闷的一天的哥们儿。这个发现让边南心情愉快，一路都在嘿嘿乐着。秋意本来没觉得有什么，让他这一乐也忍不住跟着傻笑了一路。到电影院收获就更多了，休息区的沙发上一眼看过去坐着三对，俩人都有点发懵。边南是以前从来没注意过这些，出门顶多扫两眼美女，而秋意是根本不敢去留意，从内心到眼睛他都做到了视而不见。现在一个情人节就让他们跟俩老乡进了城似的。最后俩人进了放映厅，灯都还没熄呢，边南就往双人卡座上一靠。 红外监控算个屁啊，射线监控也不管了，赶紧过来让小叶啃一口。 秋意坐到他身边，转过头往他嘴上亲了一下。在边南一把按在他脑后要继续的时候， 哎，等等，不带这样的啊，谈恋爱谈得近也得行吗？ 有东西送你。 我靠，还有礼物，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 秋意打开包，从里面拿出了那个小铁盒，放到了边南手上。 看看。 边南看了他一眼，低头打开了小铁盒，看到盒子里搂在一块的两头猪之后，先是一顿，接着就捧着盒子笑得停不下来了。 你大爷的邱大宝，你送个礼物还要挤兑人啊？ 我就喜欢黑的。 是想中和一下肤色吗？也不怕揉出斑马来。 俩人压着声音傻笑了半天，放映厅里的灯熄灭了，边南这才停了笑，沉默了一下。 怎么办，我没礼物送你。 没事，我现在能点一个吗？ 行，想要什么？ 你给我写封情书吧，就用信纸写，要写的情深深雨蒙蒙一些的，写够1000字。 靠，你整我呢吗？我连考试作文憋出便秘痘了都从来没有写过800字。 你就说写不写吧。 你写。 耍流氓吗？现在 耍。 每天12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